次相见，往事如烟，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依偎缠绵，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是我太傻太善良，我怎能记怨他，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左右为难地爱他，忘不了放不下，心酸的浪漫说不清。再提起从前。